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北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亮马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前海西街、天安门外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方向，雍和宫大街的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方向，灵境胡同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0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那个下班快乐，我是王维。 哎，下班快乐，我是高磊。 嗯，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一个字儿不合适 啊，俩字儿， 俩单独的字儿 啊，是吧？ 一个字儿是选 哦，另外一个字儿是 买。 哎呀，我就喜欢这俩字儿，嘿 啊，真的 啊，对呀、啊，谁不喜欢选东西然后买买买呀、啊？你说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选并不仅仅是选东西的选，可能还有选择地方的选 哦。哎，对，比如说咱要快过节了，是吧？中秋节 是， 还有这个国庆节， 对， 带着家人朋友出去，咱们搓一顿， 是 那么多馆子呢，我选哪家啊？ 是的，是的， 对吧？老家门口那3-4家多烦的慌、 啊。这对对啊，对对对， 我们家不住双井啊。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好了，一位呢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来这样啊，那个先续一下我们昨天上节目、 哦、 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一家三口， 嗯， 夫妻俩带着一个小朋友，但是那小朋友大概10岁吧， 嗯， 人家说想找一个后海那边能够看到月亮又能吃饭的地方，孔乙己咱们就不用选了啊。说个其他的， 那个燕锦堂， 燕锦堂在哪儿？ 燕锦堂是在那个在一小胡同里边啊，就是应该是准确位置是在那个孔乙己的那个正对面。 哦，就湖对面。 湖对面。 我们那是海，我们那是海。 海。 海。 海, 海, 海不是海。 哎，好。海对面。 海对面。然后那个它有一个胡同，其实就是奔那个九门小吃那个胡同进去以后，走到头左手边再走到前面一个那个小胡同，特别小，就能过一辆自行车的那小胡同，一个丁字路口。然后你看你一扇莫名其妙的大门，然后你就敲，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儿订餐了。 有 每天只接待一桌。 有暗号吗？ 没暗号，啊、我就想吃饭。 啊， 里边哎，给你开门了就。 好， 哇，好神秘哎！ 他私房菜做的相当不错。 好的，好的。哎，再多问一句，孔乙己咱们后海的那个上头有平台吗？ 有一个小平台，小平台是在每个包房的外边，四个人的茶位坐上就那种，但是看月亮是其实挺好的，能它是最大的阔面，能看到后海的全景，跟宋庆龄故居包括王爷府。 哦，那么远。哦，那不错，那不错。 嗯， 哎，那咱们再多问一句，就是在那个平台上吃饭的价格，跟在船上吃烤肉的那个价格比呢？因为我知道在船上吃烤肉价格可能不便宜。 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价格是一样的，没有那么贵。 嗯。哎，你知道就是原来有一次，那个庆哥那个邀请我们去那个后海，然后吃船菜的那有一年他推船菜，可以在那个船上，他租了一条船，然后把我们都给请到船上去， 是吧？ 然后我一看那船，嘿，还是摇橹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摇，然后说这个船上怎么没菜啊？说没事，一会儿做好了以后，小汽艇给送过来。 哦， 真酷啊！ 哎呦， 然后我们摇出去没多远，一会儿庆哥当当我开着一小电瓶船来了，然后有走到这儿以后，啤酒啊什么那个菜啊都放好了，我走了，我下班了，你们慢慢吃。开着船走，走一半说你怎么不走了？站那直擦汗，说没电了。 这是谁家电瓶船？这不坑我们庆哥呢吗？ 你就直接说你想回来接着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真想下班。 哎呦，哎，这么一说吧，还真是令我特别的憧憬和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佳节。 是的， 对吧？ 是的，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已经都没准早就谋划好了， 是的， 怎么过，去哪儿过，吃什么啊？ 当然了。我们今天那节目的最开始已经说了，就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选，当然了，我们之后吧，节目的贯穿当中，两位嘉宾都可以帮大家选，在北京地区您可以赏月，也能够吃到美食的好的地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别动不动就说孔乙己， 没 啊，今天就当没发生， 今天咱们不提孔乙己啊， 提李记，提李记， 后海李记吃烧饼， 好吧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今天真的还有很多的好的吃食要跟大家分享。 对，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是很多的，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品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里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哎，这段 是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们这儿机器人还说呢，你们刚才说那什刹海荷花市场有一同和居，有天台也能赏月。 哦，谢谢、 那天台挺大的，我们还上去打怪呢， 浪费了。 对， 现在改造了 是吧？ 哦， 整个改造了，没有 可能有天台现在 都没戏了。 对，没关系啊，一会儿二位比如说是有分工的啊，比如说庆，可以跟大家说说，比如说8月15 啊， 11，就这些小长假和大长假，在家可以做一些适合家庭聚会的一些横菜， 可以让庆儿介绍介绍，包括一会儿周彤的也可以跟大家说说，比如说在什么地方可以小酌赏月，还不错的菜品、也可以让周彤给大家介绍。 对， 同时机器人，谢谢你介绍了活花市场的这个吃饭的地方，你也需要忙起来、因为接下来我们也要分享一下，因为十一期间最好的两种吃食嘛，一个肯定就是八月十五要吃月饼， 对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闸蟹。 对， 大闸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简单的说一下月饼。 哎呦，这个月饼来的可大了，大董的月饼。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介绍完了以后，我们的编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因为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听众朋友，明天我们要分享月饼，明天那个月饼真的是好吃不贵，而且那个瓤特别好。后来小胖问哥什么馅儿的，我说是黑松露的，编辑马上查，哥没有这个馅儿。 哎，里边但是虽然没这馅儿，人家可有八种馅儿。我今天还看了一下，有玫瑰素仁的，绿豆紫苏的，还有这个韭菜黑芝麻的，蛋黄白莲蓉的，拿铁红松仁的，抹茶红豆沙，还有麸皮粗杂粮的，以及藜麦百香果的。 对， 每个都不一样， 就是它一定是传统跟现代工艺相 结 合的。你比如说像百香果的啊，真的，我一想，因为一吃月饼人肯定就是一个字儿，就是甜，要不就是咸，那百香果 酸酸的、 酸的， 对吧？所以让我觉得哇，有点意思。 哥，我偷着吃了一块，就是百香果的。哎呦，你知道吃百香果的时候里边肯定啊，那因为维生素嘛，很多很多，特别的酸，有很多女孩受不了那酸，她会加一点水啊，蜂蜜啊，对着水喝。然后人家这个月饼里边呢也有百香果里面那个籽儿的感觉，但是磨得非常细了，但是就像刚才哥说的，不酸也不腻，味道稍稍有一点点甜甜的，和百香果那种就拿在手心里那种特别沁人心脾的香气，我觉得特别好吃。 哎呀，真好。所以呢， 没白吃是吧？ 这个是专门给我们节目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都已经看到庆手里现在拿的就是大董的董之月。 对 啊，能够看到 这是绿豆紫苏 啊、 紫苏的 啊， 绿豆紫苏的， 对，所以 它这也挺现代，因为紫苏是现在的这种时尚的一种，就新香料里的其中一部分的。 它是紫苏籽儿 、你看它不是叶，它得想得很明白。然后绿豆完了，绿豆馅很传统，又改良了一下。 原来啊，说吃月饼哈，都小时候我也没吃月饼的感觉，反正就它就过节了嘛， 是是是， 过节能吃好吃的 啊。 然后最后呢，饶一月饼。 饶胜， 反正原来一排队都是买那月饼能拽死人那个， 特别硬。 我就记得我得抱着那月饼啃 啊，对，真是 切是你切不开 啊， 特别硬。我小时候啊，后来慢慢的月饼越做越好吃了，但是它再好吃它也跳不出这圈儿，没好吃到哪儿去。它毕竟它最后做成点心，它也还是那玩意儿。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直到大董出了这月饼，因为大董它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 时尚跟传统， 时尚跟传统相结合，它总能在这个食物里边给你以惊喜。所以就这个每次我都想看看啊，就把这大董的月饼给倒出来翻翻，它都什么味儿了 啊？ 我特别好奇，因为它每年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 的， 对， 它做搭配做得很出彩， 所以都是有创新在里面的， 创新，对， 而且没有野蛮包装。就我们这野蛮是打个引号的野蛮啊，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经济实惠，而且专门给我们节目组是九折， 直接打九折， 对对对，九折的、还是很值的。所以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就发送关键词月饼，月饼这个字，然后就会看到我们公号推送的文章，然后文章您到最后它就会有一个验证码，您就可以进行分享啊， 对对对， 没有什么问题。 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识别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推送，您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月饼董之月的情况了哈。 是的，孝臣说，我跟我老婆等着吃晚饭呢、今儿晚上不介绍吃饭的地儿了吗？您有什么需求，您所在的位置，您想吃哪方面的菜，您都可以问出来，问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让周彤给您介绍一个。哎，真的，因为那天我去参加那个车展的活动，然后走的时候在停车场看见一胖子，哎，胖子跟我说：“威哥，这是我老婆啊。”我说：“好好好，那个我在节目里头说老婆的坏话还没说完，他媳妇儿说：‘ 都是骗人的。我说你要对你媳妇儿好一点，所以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可爱，所以只要有问题我们一定尽力去给大家回答。 对对对，当然了，欢迎大家呢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CHWL876。还是刚才，如果您想了解这个董之月的话，只要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月饼就可以了，会出现我们今天的推送文章的其中的一篇。 是的。 然后呢看到最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呢在识别二维码就会看到董之月的详细情况介绍了。 这样离第一节告一段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先考一下庆儿吧。 好， 庆儿，咱们先教大家一道鱼怎么样？ 好吧，想吃什么样的鱼说吧。 磊子， 哎呦，我喜欢吃那种啊，就是蒜瓣肉的那种，肉厚实的那种，还有刺儿少的那种。 这个鱼可选，什么味道的？ 什么味道的呀？咸鲜的，或者是糖醋的都行，您选吧。 天，这 范围太大了是吧？ 不是，你弄死我吧。你把我弄死了。 来， 我觉得蒜瓣肉最典型的应该是黄鱼类的。 黄鱼， 大鱼啊， 黄鱼。黄鱼在家里能操作 啊，打小我就吃黄鱼长大的，倒是 蒜瓣肉 啊， 就是烧或者是蒸，要小的话就是蒸 黄花鱼嘛， 哎，黄花鱼，就是说家里能操作，就是够尺寸一拃大，基本上小梅鱼这种类型的小黄鱼，就是蒸脸，要大一点的一斤半至两斤左右烧，我觉得家里都能可操作。 可平鱼也是吗？ 对，平鱼也算，但咱就是说黄鱼吧。 对对， 咱说一种吧，要不待会儿磊哥要多蹦出 来。还有三分钟，咱们 三分钟啊， 你说。 嗯， 首先瓜林， 只能给您两分钟啊，因为我们这还一个 月饼， 这个大闸蟹还得跟大家再汇报一下呢。 好，两分钟，一二开始，雪菜蒸黄鱼。 好， 好，雪菜，首先先用温冷水泡。泡透了之后完了给攥干水，然后呢待用，然后黄鱼打鳞，小黄鱼打鳞去鳃，完了拿姜酒盐腌一下，腌个15分钟至20分钟，拿出来撒上雪菜，搁上黄酒蒸，旺火蒸18分钟，完了底下蒸根筷子，为什么要蒸根筷子，支根筷子省得黄鱼塌在盘子里头会粘上，搁一点油，油也起的是润滑的作用，雪菜太干了，然后呢搁在一起去蒸，蒸八分钟出来之后拎葱油给一点鱼汁就可以食用了。这个特别鲜，咱家里做呢一般是做小梅鱼最好吃，蒸两条正好三口就够吃了，而且呢一个蒸锅的尺寸大部分都是24的尺寸，24尺寸正好鱼碗盘子都能搁进去， 哦， 这一根筷子正好能撑住两条鱼， 哎，合适，这个也符合磊子说的，因为它要鲜，然后再其次蒜瓣肉， 蒜瓣肉，还要快，基本在10分钟之内、15分钟之内能搞定这事儿。 哇， 厉害了！ 说到鲜，这边还有呢，老话讲得好，是秋风起，蟹脚痒，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石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太多了，说起咱们这个金石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石尊预定电话您记好的是52886111 52886111。 当然了，今天我们说两个关键词，除了月饼之外我们还有燕窝。 咦， 还有燕窝， 配着月饼吃好啊，滋补啊， 天哪，今天吃的都太高级了。 不过这燕窝可能是大伙儿第30段才跟大家说到， 是的是的，而且真的价格也特别好，所以当然现在别着急啊，现在您发也没用，我们今天关键词先发月饼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推送文章，然后看到最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去点击就可以进行分享了。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那位听众朋友叫孝晨，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说他跟着女朋友现在在东四，不知道吃什么，没关系，下节一开始啊，我就让两位嘉宾跟大家说东四能吃什么好的。 好嘞，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你好。 好，下午好。 哎，欢迎您。哎，这两天咱北京的天气太舒服了啊，不冷不热的，像这样的好天气还能持续多久呢？ 那这样的天气应该说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天气。 太棒了。 只是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秋高气爽还有点这个掉色，因为今天呢云比较多，湿度呢大了一点，然后气温呢还稍高了一点，因为今天基本上都是在29度上下。 对， 明天也是29度，主要是有轻雾天气，所以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有点差点颜色。 对，您一说是您说的这个秋高气爽，我突然想起来，其实现在咱们按照气象学意义上来讲，是不是还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的秋天呀？ 哎，那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游戏了。实际上现在这个因为日平均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是在22度或者22度以下， 是， 这是一个滑动平均。 哦， 然后呢，是这个滑动平均需要9天的时间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从哪天是低于了22度，这才能确定的。但是这就是一个咱们气象有个统计上一个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实际上现在的感觉，谁说不是秋天？ 就是啊，早晚这么凉爽哈。 啊，对，所以呢，现在因为咱们平均。这个入秋的时间，也就是低于22度呢，是常年呢是9号，9月9号。 哦， 今年呢显然是要推迟了几天了。 对。 那么，下一场冷空气的到来，估计就要接近这个咱们这个所说的气象上的数据了。 嗯。 因为明天夜间西部地区开始出现小雨。 哦。 然后14号是报了全市性的小雨天气，小雨过后会出现3-4级的偏北风。就是咱们所说的秋高气爽的感觉，那多了一点那一撇蓝，天空的蓝会感觉会更好一些。 嗯，好，那这两天的天气如何呢，李工？ 这两天天呢，就是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晴天为主了，然后夜间转阴，西部地区是报的小雨，最高气温29度，然后到了14号后天是白天报小雨，晚上转多云了，气温开始有所下降，是报的26度。然后那刮风的时候是15号，刮3-4级的偏北风，所以天就比较蓝了。然后到16号有些降温，白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要降到15度，所以是不是这一天开始入秋呢？ 哎， 要留个悬念吧。 到时候我们到那天再问问您哈。那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的天气如何呢？ 现在呢？降雨，咱们要说大范围的降雨情况，明天呢降雨地方还是比较多，就全国来说，像从西北地区东部一直是到这个华北的一部分地区，还包括西南，下雨比较大的地方，像北方就是从山西的南部到河南的郑州这一带是报的大雨。 哦， 那降温地方主要是在新疆，像乌鲁木齐，明天的最高气温 是12度。 哦， 夜间都是在个位数这样一个。 都这么冷了，哎呦， 对对，好像一下就进入到了 冬天了啊。 嗯，但是它后来呢还会有点上升，像后天它到16度了，对吧？ 嗯， 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我看连续一周基本上一周都在6-7度，所以这个还真是冬天的感觉。 没错，咱们要去这个新疆得提前准备好，多穿点厚衣服哈。 那得穿棉装了。 对，好。 南方呢，主要是因为台风，23号台风的影响，明天预计要登陆广东，到这个海南的这一线，所以明天它是报的这个地方报的是暴雨。 哦， 所以这个台风它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在广东到海南这一线，不仅仅是23号台风，22号台风在后边也在跟进，预计在16号前后，因为23号台风这个它的强度非常的强，现在还是强台风级别，那么未来呢稍稍有所减弱，但是要比23号台风要强得多。23号台风基本上是热带强热带风暴级，风力呢是在10到10级左右的。那个22号台风，现在它的风力是在16、17级，还在海上，所以这个要去南方旅行，特别是从广州到海南旅行，要注意这两个信息，就是台风的信息对你形成的影响。 对对对对，好的，也再次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您也盯了一天班了，辛苦您，谢谢。 谢谢你。 好，李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呢，东五环化工桥以南、大洋房桥以北、北向南分别有事故，圆通桥以北、南向北也有事故，队是排到了小交亭桥。北五环的顾家庄桥的东侧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同时呢，为了配合地铁6号线西延段信号系统升级，本周六9月15号和下周六9月22号两天，6号线呢将提前结束运营。6号线各站从晚上7:58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陆续停止换乘。那么另外呢，西四环五路局出口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呢，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 十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7:3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好嘞，一位呢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来抓紧时间，我们在上一节节目的最后已经说了，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笑晨说了，他跟女朋友现在就在东四，这儿有什么好吃的特别合适，因为周彤他们家就住这 抖了一干净 来、哎、这样也别说太多 说两三家， 说两三家、 哎、对对对就行。 那个三友商场就是那个东四的十字路口、 啊、那个是南北向街的那个， 对 对吧， 南北向街。 嗯， 然后那个三友商场的马路正对面有一个那个干面胡同， 胡同里的 胡同里边一进去第一间有一个叫羊城美食的这么一个店。 嗯， 这个店很是一老字号了啊，就很老很老的了，专门做打边炉，就是晚上可以上那儿去尝一尝、 哦、 要一份鸡、嗯、然后蘸点煮了它，蘸点沙姜吃， 嗯， 挺不错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再往那个喜欢吃卤煮的话， 嗯， 往北走一点，那个东四五条八口有一个那个东四四条八口有一个那个东四卤煮店，这个也不错。 嗯， 那个口那边有一个孔乙己，完了往南走就是他、 啊、我都说了今天不提孔乙己呢 孔乙己那个如果要是再往那个美术馆那个方向走一走啊，那个有一个那个大槐树吃那个烤肉也不错。 哦，对对对， 那个是老店了， 那是老店， 那 还一直在呢。 就说的这几家全是老店。 哦，哎，我听说大槐树是不是在顺义那儿也有一个店？我听说啊，我因为我也不知道， 不还真不知道呀。 嗯嗯，反正这个店肯定是个老店， 是特别老的，那特别老，特别老， 合适合适。 他们家佐料料好吃，我就去吃过一回，还多年前了。嗯，还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原来还能坐在那个树底下。 树底下吃。有一年我们做直播就去的那家嘛。 啊。 咱们做直播的时候就去过那家。 磊子的这个偏好和需求就类似于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发信息，然后我们就一块聊。 嗯。 然后就说那个我吃东西特别是包子奇葩。就是我从来不吃那个馅儿。所以那馅儿基本上家里长辈都当丸子吃了，他就爱吃那包子皮儿。 哎，我小时候也这样，就是尤其是酱油放的特别多的那种肉包子馅儿，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味儿，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肉的口感。 嗯、对，然后后来我说月饼，小时候家里吃那五仁的嘛，然后我就在里头，不是每个咬一口，我就在里头看，哎，这有一瓜子儿，哎，这有一核桃仁儿，我就把里头这些东西都挑出来，因为小时候是看得见的。不像现在都打碎了， 那就剩堂哥的了。 是啊，然后小胖说：“嗯，就你们这个一个爱吃包子皮儿的，还有一个把里头五仁都挑了的，按我们老尖儿的说法就是讨厌， 对，浪费。要不咱再帮助一位朋友？ 可以。 琪琪说求助，明天呢有外国朋友过来。”我想带着她，应该是个女子边是个女孩哈，在咱们北京市内的景点转一转玩一玩，然后中午呢吃上一顿比较有特色的餐，求推荐，应该明天会去天坛啊，大概的这么一个路线说了一下。 天坛 啊天坛附近。 你这个有外国朋友你必须得带他喝豆汁儿啊。 是吧， 是不是往北门儿，又往北门儿。我觉得我建议走南门。 啊、 南门最起码南门涮肉，最起码大家都能吃。 哦，对对对。 这你往北门走啊，太这豆汁儿太特立独行了。 嗯、 你从你过绕过瓷器口那豆汁儿店，从北门进去，然后出南门，完了哎正好时间合适，俩小时正好能穿过去。 啊， 哎，回音壁啊，全都看完了。祈年殿、啊、正好南门那正好中午吃饭，多踏实。 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庆儿又要说 从那边出来，沿着那条大街一直向北走，然后您到了崇文门，那儿有孔乙己，人吓死我了。我这要再这 么 说，我就扑过去了。 我没说啊，这是您说的，就是新世界那儿有一店， 说说你的心里话了。 哎，其实刚才说的南门涮肉是没， 这南门涮肉绝对是首选。 对， 哎， 但我觉得磁器口豆汁店也是可以一去的嘛。 其实可以让外国朋友试 试。 是， 我觉得磁器口吃就是回民小吃豆汁的这种东西，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尤其是个括号，人家说的是一女孩。 哦，是个姑娘，外国姑娘。 外国姑娘，而且这种就餐的仪式感、形式感，我觉得还是涮羊肉有点北京范儿。 外国姑娘还不往死里整，吃豆汁儿啊， 那我觉得还是吃臭豆腐。 对对对，他是除了去那哪儿，那个天坛还去哪儿？ 别的地儿倒没说，就是说主要景点转一转，肯定去天坛，其他地儿 其实天坛的东门 啊， 天坛的西门都有得吃。你看 东门有什么呀？ 东门 往南走啊，往南走就。 有个烤鸭店，有一个烤鸭店， 对对对对， 有一烤鸭店正好也能落地上，而且也就是走15分钟之内也就够。 对，带外国朋友吃烤鸭， 对，你到西门也有东西，西门往那边走也有什么，像 不是天坛医院吗？ 就 脑外科，不是怎么着？吃什么？ 没法修了，不是给我问死了。 对不起，庆哥，给你打岔，给你岔忘了。 没事啊，庆，一会儿想起来再说啊。因为在此就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了，哎呀，你们节目广告也太少了。是的，马上广告又来了。 哥还是您。 来啊，那个因为 不是给我问死了， 对不起，庆哥给你打岔，给你岔忘了。 没事啊，庆，一会儿想起来再说啊。因为在此就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了，哎呀，你们节目广告也太少了。是的，马上广告又来了。 哥还是您。 来啊，那个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发上来了大闸蟹，包括他们的正确的联系方式了。那我们也说一下啊，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的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陈庆，还有一位是周彤，俩人的分工是很明确的啊。包括刚才周彤给大家介绍好吃的地方，刚才是因为有朋友就是要求推荐和求助嘛。现在我们可以更有指向性的，因为大家说了小长假8月15会有3天的小长假，然后还有11的7天的长假。那比如说咱们就以8月15很快了，还有1多星期嘛。哪儿适合家庭朋友聚餐又能赏赏月的？据说今年的月亮真的是15的月亮16圆，据说啊。据说来周董咱介绍个俩， 去个香山吧。 啊，可以啊， 是吧？ 啊，举高望明月。 对，举高望明月。那个其实香山呀，那个有一个那个红叶餐厅。 对 吧，原来那红叶餐厅呢是在山上边，后来搬到山下边来了。就在那个玉泉路上， 汉河路上 就能看见了。那块正好有地铁站，你要是坐地铁去也行，开车去也行。 新轻轨。 对，新轻轨。 哦，就奔青香山的那个。 对， 哎，他是吃什么呢？ 那个是吃一个，其实他是做一个北京味儿的家常菜， 哦， 做的特别好吃， 就是类似于偏京味儿菜， 偏京味儿菜做的。价格又不贵，然后味道特别好。最早开始是朋友带我去的，说我一定要带你去一个地儿，说那个特别好吃，原来还在那山上呢。 嗯， 我说能吃什么呀，那么好吃。然后那个什么，他也是那什么手掰豆腐啊，什么就是 串儿， 哎， 这些东西 串儿啊什么的，做点 家常菜， 家常 垮炖的那种。 可是做的还真有味儿， 嗯嗯， 他还不是说给你添点什么那个香精佐料啊什么这种东西，就是做的香。 好， 然后开车后老远的拉到山上去了，我当那一尝，我说确实值得来一趟，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还拉着我上那个。公园里边，香山公园里边转一 圈。 你这他一停，我吓一跳，我以为那什么什么木转， 我以为您直接爬了鬼见愁了呢。 我也觉得 是吧？ 哎，这个地儿还不错， 这地儿不错， 这还不错。 然后他呢，尤其是院里边新修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小桥流水啊什么的，修的挺漂亮的。 嗯， 在那院里边吃也不错。 嗯， 然后旁边他隔壁就是紧挨着，还一个一品香山，一品香山那个建筑特别宏伟。它是扁啪啪的趴在地上，一个木质的一个建筑，有点像那个就是泰式的宫殿，然后又简易化了那种， 嗯， 就是建筑风格特别独特， 就是它里头那个就是很中式，但是但是又有点应该像哪儿啊， 嗯， 有点像颐和安曼里 面 的那个劲儿，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它水面好。 它门口俩大水池， 哦， 水面 的不深啊，就特别浅的水池子， 但， 嗯， 是 就是为了看月亮似的， 就环境很好， 对， 环境 特别好，尤其你坐在院里边，嗯，那个晚上也把伞子都收了，然后水面的倒影反正那个月光，哎呀非常漂亮， 哎，嗯，哎，这个真不错， 嗯，这地儿好，完了他往前走，其实就也在汉河路边上有一个啤酒坊，叫七叶什么。 叫 七叶香山， 那个角上，他那个糕点坐那个位置的院里头也能看到， 也行， 也特舒服。 嗯， 完了，他那个正好挨着一个有植物园，特别漂亮一个植物园。 嗯， 哎，然后呢，他能坐在那儿喝啤酒。 对， 那种点是不错的。 哎，他们家生意好火的。 嗯，他好像一直是在这种状态下就运转，而且他们啤酒倒腾特别快。 对，嗯，然后平时他也接婚宴什么的， 哦， 人特多，所以你中午去还不如晚上去。 是，因为我问过他，我说那个冬天了你怎么办？冬天我们能室内啊？我说室内能坐多少人？几百人。 嗯， 我天哪！我说那得多大？我说那比如说天特别好的时候，非冬天我们有室外，我说能坐多少人？也上百人，我天哪！我说那就肯定特别大， 嗯，特别大，而且它的广场大，而且它那个位置就在花园里头的，属于等于就是说又幽静， 嗯 嗯，等于又能有那种大长桌，完了它也有圆桌，也可以做圆桌， 哎， 就是它分体挺好的。 香山公园那门口还有一个兰溪小馆呢， 啊，哦，对，那家 那家也不错。 那地儿是就是全静下来，我觉得站那门口看特别好看。 对， 因为它是上了一个大坡上去，然后你站那个 停车场边上 一看， 嗯， 特舒服。 对，尤其是他进了那个屋以后，然后你穿过去，后边它能有露台。 嗯， 它那是有露台，半山腰是小半山，它被 小半山 小半山那种感觉。完，你坐那露台上，你能一览无余，等于就是笑平的那种感觉。 对， 哎，那个很好。 听你们俩这么说，我怎么那么羡慕住在西边的朋友呢？ 不是，您说西边，我们的西北边那角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几家， 哦， 说就是他们就扎堆都在那条线上， 明白明白， 都能看到。 对对对， 环境也好，人家的菜品也不错， 也还可以。 哎， 嗯， 然后也确实适合赏月。 哎，价格还不贵， 是， 嗯，是吧？ 嗯，价格不贵，关键是家常菜都是。 嗯，甭管是8月15还是8月16，咱出去赏月去哈。甭管是室内的还是去香山的。室外的，咱必须得吃月饼啊，是不是啊？赶紧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还有一份让大家可以选、可以买的一份董之月，对吧？ 是董之月， 啊， 嗯，因为我们说心里话， 啊， 在我们节目当中，真正平台上分享的这些，真的是物美价廉的，它不会像在外头卖的那个价格那么的高，肯定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专门董之月呢给我们的就是9折，所以您如果要是说，哎，我准备来一份送亲朋好友，一定没有问题，而且人家的内容一定是传统跟创新柔合在一起的，还是不错的。 对， 不打折的。 嗯，对， 不打折，不打折的话，它一般是那个九五折呀， 九 七折呀， 也就这样， 是这样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这个九折的话，甚至很便宜了。 是，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月饼是特别适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对吧？嗯、老人呢喜欢， 小孩特别喜欢， 是吧？ 上回我拿回家，我们家孩子不撒手，我说你少吃点甜的。 但是他那其实真的不是特别 甜， 甜，我觉得女孩一点都不会有负担的， 是 吧？ 是是 是， 嗯，所以您就可以。发送月饼这两个字， 嗯，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平台今天推送的月饼的这篇文章，最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点进去就可以进行分享了。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会在广告信息之后进入第三节，第三节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燕窝，而这个价格也是全网都没有的，就全平台，您别说、嗯、不用，我去那个 燕莎 啊，我宝宝什么 啊，没有这个价格。一定也是最低的，而且也真的是，哎呀，老值了， 真的。 对，但是我们燕窝的分享时间就一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也就是19点，然后就没有了。 对， 而且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 嗯、 啊。 还有这么两分多钟的时间，再请咱庆哥给大家教道菜吧。好不好？ 我这两分钟， 哎呀， 刚才我说了找地儿的事，我继续帮你说了。 听磊子的， 听磊子，磊子，你再吃一块儿吧。 可以，您说完我就吃去。 嗯，说个什么呢？ 啊， 嗯， 刚才说了鱼了，再介绍个肉菜吧。 肉，其实在家里头做肉，其实过年过节基本肉做的很多，基本家里做红烧肉多。 对，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红烧肉最简单的方式 啊。 其实在家里头做肉，其实过年过节基本肉做的很多，基本家里做红烧肉多。 对，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红烧肉最简单的方式啊。红烧肉第一呢是切成大方块，等于是三公分左右，大块的肉。大块肉呢，你一定是拿凉水先浸它一下，浸完了之后炒糖色，糖色要炒不了，家里头最稳定的方式是什么？加一滴老抽，加黄酒。好点的黄酒，家里有别使料酒，是黄酒，直接炖， 甜 甜，因为它有甜，完了它有糖，完了它有酒精，炖完了之后酒就飞掉了，然后它留下的那种糖色就把肉给都做好了。还有一个是加糖色料酒，你得加点盐，千万别忘了不加盐，所以呢长时间炖制呢，你得加一个竹搭。然后呢，肉炖好了可以有，我们可以在肉上再可以改，好比说现在有蘑菇，我们加点蘑菇，我们有那个好的食材，像松露什么的，你可以擦一点松露进去都可以，有松茸可以搁一块炖都可以，但是是后加，先炖肉后加这些东西就会更好吃。节日里呢出点彩，因为传统谁家这儿都炖肉，但是炖肉你跟人不同，加点高档食材，大家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那哪一步加黑松露呢？ 黑松露最后加。又有憋我的，这又憋了。 人生几何说，各位老师，中秋节还是自家买点海鲜在家里做，然后到家里喝酒，其乐融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让庆来呢，一个目的也是教大家几道在家适合做的菜。 嗯， 然后有朋友来。喝酒聊聊天啥， 其实最实在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吃大闸蟹，我觉得 也可以。 蒸大闸蟹是最简单，备点姜蓉，备点醋，直接就一蒸熟了就完了。 哎呀，得看来多少人啊！但凡来十几口子，你说得备多少大闸蟹？ 那就是大闸蟹炒年糕了。 我多放点年糕， 劈开了多放年糕，少放大闸蟹。 得嘞得嘞，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推荐的董之月感兴趣，也可以直接恢复月饼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北四环海淀桥到学院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学院桥以西、海淀桥以东、东向西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呢注意避让。那么另外本时段的环路车流上升明显，东西二环的北段、东西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以及东四环北段、西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北二环东段西向东、西段的东向西，北三环全线东向西，东段的西向东。再来关注南二环东段、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大兴桥到兆丰桥，进京方向三荣收费站到大庄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认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的两个关键词， 嗯， 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买。 对呀，买什么呢？ 对，但是这个买真心话啊，等于值。 当然了， 哎，真的我们不忽悠啊，真的不忽悠。如果您要是说，哎，不可能。那你就同样的这个，我在大董买75折，那您厉害了，不可能， 不可能。 包括您要是说、不可能，我在宝宝上啊，我买那个燕窝，啊，就是咱家海燕堂的燕窝， 是 啊，人家那儿送一箱面膜， 我不可能。 我输了，所以不可能。今天真的是很值，所以才在节前跟大家分享。真的也不是广告，这是真心话。来，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节海燕堂市场部的专员， 崔健，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海燕堂的崔健。 是是是，崔健一来啊，一定。拿来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对， 包括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崔健，后来崔健说今天这个价格包括今天送出来的东西， 嗯， 值得拥有， 全网最低，真的是吧。 哎，你别让我们俩打脸 啊， 真的吗？ 我感觉就是下血本了。 哇，咱们解释一下， 刚刚我们在外边的时候，那个小编说，哎，这个价格政策是买两盒送那个加购对吗？我说不只是送两盒，还要送4盒面膜，然后还送什么什么。我说这个活动政策光赠品的价格就高于了一盒面膜的一盒燕窝的这个价格了。 是的， 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就是老板呢确实是，我感觉也挺不容易的，赚点钱全搭里边了。 老板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他腰老不好嘛。 对。 这都知道。 是是。 来来来，先让崔健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 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即食燕窝，是75克六瓶装，95%固形物的即食燕窝。我们正常在门店的售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买一盒的话呢，我们送燕窝面膜两盒，但是如果我们买两盒的话，我们送燕窝面膜四盒， 哇， 并且还要再赠送价值990元的黑枸杞一盒。 可不嘛，你这么一算，990再加两盒面膜，这价格肯定是超过了燕窝的价格呀。 所以就其实如果换一种思路，就是、今天是买一盒送一盒， 哎，可以这么说， 可以吧， 买一赠一。 对呀、对呀、对呀。 而且我们说这个今天的这个赠品的话，实际上也是很好的礼品。就是如果我们的听友在876的这个回复当中回复燕窝，能够看到我们买两盒送的这个黑枸杞，100克装两瓶的这东西，如果你单独拿出去作为一个中秋家礼来说的话，我认为也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因为它的价格在这呢，我们在北京的金源燕莎，包括北京的亮马桥燕莎，能够看到这个单品就是990块钱一盒，而且送你的四盒面膜也可以再单独的去当做一个礼品送给人，然后你还有两盒燕窝，自己吃一盒，再送一盒，哎呦，2000多块钱，送了三个人，自己还得到好。 不止三个人，这好几个人了，我这么一算，对吧？ 你瞧人家崔健多会过日子， 真是啊，精打细算的， 是的，是的。 而且好像咱们的听众朋友每增加买两盒即食燕窝，那么就再赠送一盒价值990元的黑枸杞，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哇！所以我们说，尤其我们今儿个是中秋前的最后一档的海燕堂的节目，因为确实马上到中秋了，然后我们的门店也会忙起来， 对， 包括我们现在在赛特也正在做海燕堂的外展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听众去的话，你会发现，哎，产品有这个产品，但是你想要这么多的 赠品 优惠的东西没有，你真的看不到，所以我们只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这样的优惠。 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19点节目一告一段落，这个活动也就告一段落了。 是的， 您要是想买只能去什么燕莎呀赛特啊， 正常价格买吧，就 那可亏大发了。 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7点之前，现在也就剩下不到50分钟的时间了。 是的， 大家得抓紧时间。如果您方便，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然后直接回复两个关键字“燕窝”。 是的， 直接看到有相关的链接推送。 因为今天真的是赠送的这些还是太值了， 对， 还真的是太值了。但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对咱们的这个95%浓度的即食燕窝，其实相对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了。 对，但是没关系，咱们也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吧。 对 对，我们说这个95%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实际上这个燕窝现在即食燕窝市场的这个价格是跟它的浓度和总克重有关系的。你的固形物含量越高，也就意味着你的燕窝纯度就越高。那现在市面上很多卖，比如说15%的、30%的、50%的，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里边是有水的，但是95%就是我们把这瓶打开，燕窝扣过来，你是倒不出来的，就基本上你只能看到燕窝单一的成分在里边。而且更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窝里边只有燕窝冰糖水三种成分，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添加的内容，所以真的是你实实在在的买到的就是燕窝，吃到的也就是燕窝。包括我们说这一瓶的话，你也原来我们就说一盒六瓶的话，很多给宝宝吃的或者自己说，哎，我就一个日常的饮用量、食用量能吃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算啊，一个月1000多块钱，一天才喝几十块钱，所以价格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尤其马上到中秋了，那很难得大家会有一个团圆家宴这样的时候，哎，我做一个燕窝甜品，配着月饼吃着燕窝，哎，这中秋档次又上来了。 是， 而且为什么我们送大家这个黑枸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说，哎，做这个星空燕窝，因为不仅好看，而且还营养。包括黑枸杞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 磊子，你自己在家做过的刚才崔健说的星空燕窝吗？ 没有， 还可高级了， 是吧？ 因为没有黑枸杞，估计 说到了我的痛处哦。 所以包括这个星空燕窝的做法，实际上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用这个桃胶或者用这个石峰糖。如果用桃胶的话呢，我们就把桃胶先煮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先泡大约6个多小时，因为桃胶不太好，容易胀发。然后呢，把桃胶垫底，中间放上我们这么优惠的燕窝，你可以放上半瓶。然后呢， 上边再放上几粒黑枸杞，然后慢慢的看着这个黑枸杞的这个颜色一点一点从紫色渗透成蓝色，然后渗透到这个燕窝里边，就真的特别像那种极光的星空的感觉。不管是从视觉审美上来说，还是从味道，还是从营养上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人知道黑枸杞是一个天然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种食材。 对， 很多人说花青素有什么样的作用，花青素最大的作用就是抗氧化， 延缓衰老， 是，这是很多女性特别喜欢的。但实际上延缓衰老这件事儿，现在不仅女性，男性也有，而且很多的老年朋友也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然后可以青春永驻。所以花青素这种东西现在的食材当中已知发现含量最多的就是在黑枸杞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黑枸杞或者这个燕窝的搭配，给大家一个健康又营养的食材，过一个非常美好又团圆的中秋。 是的，赶紧开始动手吧。啊，那个我们的关键词就俩字，燕窝。您就可以直接去分享了，因为一个呢是一盒的， 对， 一个呢是两盒的，希望您千万别错过，因为这么优惠的价格，包括我们今天赠送这么多的东西，刚才磊子都已经说了，赠送的这些产品，因为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 对呀，对呀， 赠送的产品的价值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它打折之后1180元的这个了，真的是相当于买一盒送一盒，所以您就燕窝这俩字，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分享的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活动就到19点。 是，您行动起来吧，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崔健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95%浓度大概是什么意思。 对， 那可能有人也会问了，那你这里有保质期吗？ 保质期的话是2年的时间。那我现在说完2年之后，还会有人问说你是不是添东西了，要不然怎么能保质期2年。其实刚才我从这个赛特勒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产品能够变质，实际上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微生物酶的原因导致它的变质的。比如说遇水了，水里边有一些微生物的酶或者是氧，或者是你这个接触了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它会出现变质。那如果你的储存环境当中它是一个真空的一个环境，它就接触不到氧，所以它就不会产生变质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即食燕窝也是一样的，它在出厂之前是完全的高温真空加工了，所以它里边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外边的氧，它就不会产生变质的情况，可以达到2年的保质期。 那比如说已经开始吃了，因为你不是说咱们今天分享的这是一盒6瓶装的吗？大概这一盒6瓶能吃1个月吧。 对， 大概是这样。但是你建议比如说一瓶，你就算说哟今儿我吃了，哎呦就明天我忘了，但是大概要吃多长时间咱把这一瓶开了的吃完？ 如果我们的听友把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打开瓶了，那我们建议你打开之后冷藏储存，在1个星期之内把它吃完。那如果是成人的话，实际上你再吃个5天左右就没有了，就是按成人的量来说，5天一瓶是足够的了，一盒6瓶30天正好是1个月的量。那如果小孩的话，你可以把这一瓶分开7天吃。但是我们有个建议，就是你在咬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直接咬出来一勺之后放到嘴里边。你可以放在你的这个水里边、牛奶里边或者其他果汁里边， 这个勺子一定要避免跟我们人的口腔接触，保证勺子是干净的。 哦、对， 在下次在吃之前呢，把这勺子可以适当的清洗一下。 对， 因为你直接跟口腔接触之后，可能这个口腔里的酶就会带进这个燕窝里边，加速它的这种变质。 嗯，没错。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哎，听说这燕窝确实挺好的哈，但是这个产地也挺多的，像东南亚国家，什么印度尼西亚呀、泰国呀、马来西亚呀，都出产燕窝。 对， 那他就想问，咱这儿的是哪个国家的呀？”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燕窝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燕窝，这个东南亚的燕窝。 嗯，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燕窝产量最高的，基本全球80%的燕窝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其次是马来西亚。而我们今儿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窝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燕窝。 嗯， 马来西亚跟印尼的这个区别，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相对来说，它的工艺的原因，所以它的纯净度会更高一些。嗯，所以不管是印尼的还是马来的，只要你买的是我们说正经的燕窝，那它的品质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窝，实际上它是想用头鳍燕，就是金丝燕一年产三次窝，第一次的头鳍燕肯定是品质最好的，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会下降，因为在头鳍燕的时候是东南亚地区的这种雨季，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会更多一些，它这个唾液含量会更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在吃燕窝的时候，能够选择头鳍燕的时候，尽量去选择头鳍燕。选择不了头鳍燕的时候，你再去选二鳍、三鳍。那同等就是头鳍燕的价格也是最贵的。所以我们今儿也是真的是把最好的燕窝的品质、最好的产地的内容，包括最高的固形物给到我们的消费者。 是的，是的。来吧，再重复一下咱们这活动。 嗯，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75克六瓶装95%固形物的即食燕窝，原价是1608元，今天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买一盒送燕窝面膜两盒，如果一次性买两盒燕窝的话呢，我们送燕窝面膜四盒，并且加送价值990元的黑枸杞一盒。 嗯， 那 而且限量就100盒哦。 是的， 哦， 所以也就是说到今天节目告一段落，19点。我们这个活动也就告一段落了。 是的， 您如果还说，哎呀呀，不行，我算了一笔账，值了，那一看表20点了，那您要再买也没有这个活动了。 那就下次再见吧。 但是， 但这个价格真的就很好。 节前咱们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对，今儿是节前的最后一次，所以如果你没有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的话，在中秋节之前你 是看 不到我们的节目的。对，所以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机会，而且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我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我 的 家人、周围的朋友。那我认为燕窝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来说，就是第一个大家认可度高，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对， 第二个本身燕窝在礼品来说它是一个健康食材，所以现在社会是送礼不如送健康。 对，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真的是你买两盒燕窝又给了那么多东西，你可以真的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分给很多你周围想送礼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您就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发送关键词燕窝这两个字，我们就会跳出两个链接，一个是一盒的，一个是两盒的。不过刚才我在问崔健的时候，崔健说如果要是买尽早，因为送货会有问题，是吗？ 对，因为我们会现在我们在这个北京公司的库存的这个产品的话，因为现在也是中秋的旺季，所以都是在缺货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听友的先后订购顺序来去进行发货。 嗯， 那可能会有一部分听友的这个货会延迟，但是不会太久，我们都会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在周五最晚周五的时候把这个货会发出去，那么他们会在周六周末的时候会收到这个货，所以也不会耽误大家中秋的这个礼赠或者是食用。 嗯，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会有部分的听友会收到会有延时。 嗯， 是。 对， 那这也快到中秋节了哈，如果比如说这燕窝就是留给自己家里人吃，那崔健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介绍适合在中秋的时候给家人做的一些小的单品，配合咱燕窝用的。 其实我认为现在尤其中秋啊，现在都会发现这个天气很干，然后气候很燥，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推荐的一个饭后甜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燕窝银耳羹。 嗯， 因为本身这个还有这个雪梨，这个重点东西不能忘啊。雪梨我们知道它本身对于清肺润肺，包括对嗓子有特别好的这个作用，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所以方便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雪梨先给它去核，然后你可以把上面切成丁，然后放一些银耳，放一些冰糖，在锅里小火先炖个大约30分钟左右，在出锅前5分钟加入我们这个即食燕窝， 具体加多少呢？根据你这个人的这个数量来看，你人多呢，你就多加一点，或者你说，哎呦，我就喜欢多吃点，我就喜欢体验这种有钱土豪的感觉，那你就加一瓶也没有关系。然后出锅前五分钟加入这个燕窝，其实加燕窝的主要目的就是热一下，不要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这个燕窝会容易出现化水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冰糖这个雪梨燕耳羹就 OK 了。 嗯嗯。 而且这样的一个甜品的话，我个人认为真的非常适合在团圆家宴吃完月饼之后，哎，来这么一盅。 嗯。 真的是看着月亮特别美的一个场景， 也显示档次。 对， 是的，是的。当然像花骨朵啊，包括玉啊、蕨呀、啊，反正有很多的朋友吧，都发了，就说，哎，那这一瓶是多少克的呢？ 一瓶是75克的，一看这个敲小黑板了，就没有好好听。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了，这个浓度呢是95的，95%的，所以您开了盖以后把瓶倒过来，它是不会哗啦哗啦流出来的。 对。 当然您别使劲磕啊， 那当然， 那磕是真出来了啊，但是您就自然的反过来它是不会出来，所以浓度很高。 对， 然后一共是6瓶1盒，那每瓶呢大概就是75克。 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就限量发售100盒，在7点之前哈。而且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到了这个燕窝之后啊，咱先看看外包装您是不是完整，如果有异样的话呢，咱们要先拍照片，并且呢要求当着快递员的面打开包裹检查产品的完整性，如果您发现这个破损，请拍照并且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避免给大家伙过节造成损失哈。 对，刚才机器人也说了， 哦， 说为了方便大家分享今天的燕窝， 是， 所以链接一打开不分左边右边了， 哦， 就一个，您直接就可以点我要的数量就 OK 了， 您就选几盒， 那就简单了嘛，那就简单多了。 嗯， 那这样，节目的最后再让崔健说一下咱们的活动，你可以慢点说啊， 好好介绍一下， 要不然听众朋友又问，哎，多少瓶一克的，那多少？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75克6瓶装95%固形物的即食燕窝。原价是1608元，今天的吃喝特供价是1180元，并且赠送海盐糖燕窝面膜2盒。那么如果一次性购买2盒即食燕窝的话呢，我们会赠送燕窝面膜4盒，并且再额外赠送价值999元的黑枸杞1盒。 嗯，而且还有就是每增加2盒食用燕窝的购买，就再加赠1盒价值990元的黑枸杞。 是的， 咱们是没有上限的，是吧？ 是， 你要买个10盒8盒也没问题。 没问题。 哦，厉害了。 对吧，亲戚朋友多呀。我是不是也在您的名单之中？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燕窝， 哎， 是吧？ 哎，那比如说我，我在咱们平台上订了，我分享了，那这个附赠的这些也会自动的就生成是吗？ 对，会自动生成，它会根据你订几盒的这个量，然后帮你去自动的配。比如说你订2盒，我就给你4盒面膜，然后1盒黑枸杞。你要买4盒，就给你8盒面膜，2盒黑枸杞。 明白，好。 好，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放心吧，7点之前咱们抓紧时间了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包括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进出京的双方向，机场高速围沟到北高进京方向，二环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以及大兴桥到大庄桥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金士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已经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了。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回归的好朋友。 来，一位呢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庆哥你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主持人好。 当然，两位的工作依然是很重的啊。 嗯， 周彤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适合在中秋赏月的。味道又不错的餐馆，当然气儿呢得浇几道菜， 对，可以 是吧？ 30多道吧，反正。 嚯！然后气儿，咱俩自己开个铺得了， 卖菜名。 来来来，那先让气儿浇个菜吧。 嗯， 好吧。既然你刚才提到了那个蟹炒年糕， 还真吃这个。 哎，咱们就教听众朋友一道蟹粉白菜吧。 其实蟹粉白菜挺复杂的。首先头一点，我们得拆蟹。 哦， 我们得蒸好了蟹得拆蟹肉，拆蟹膏，这得要拆的。 哦， 第二熬拿剩下的所有的拆出的那个骨架去泡一下熬蟹油，这是两个必须要用的。 哦，这么复杂呢？ 对，其实扒白菜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拆蟹肉跟蟹膏跟熬油。 其实有没有那白菜都无所谓， 因为其实蟹粉 炖什么都好吃了。 蟹粉扒鱼翅跟蟹粉扒白菜是一个汤汁。 哎，那我多问一个，是生着的时候扒，还是得让它熟了以后扒？ 啊，熟。 熟了，就是生了的扒。 首先头一点，在家里的扒这个拆蟹肉跟拆蟹粉，这个工作呢是要特别细、特别慢的活，一般都是拿牙签干那活。 哦， 首先头一点，牙签跟擀面杖。首先头一点，牙签是挑那个蟹膏，擀面杖是干嘛？是挑完口之后， 那个 啊，直接一碾，把那肉给整出来。为什么说它有点复杂是在哪儿？因为蟹粉扒鱼翅跟蟹粉扒白菜是一样的做法，只是说鱼翅你是要发的，白菜你是要趴的， 但是呢，首先头一点必须有蟹肉要拆得干净，蟹粉要分开拆。 嗯， 哎，因为蟹肉是蟹肉，蟹肉是白的，雪白的，蟹粉呢是微微的橘黄色出来的蟹膏。然后呢，我们拆了所有的骨架要去泡在油里头，温火要去熬制，这样出来的是蟹油，加一点姜，这样就出了蟹油了。另一部分的一半壳什么的熬成水，熬成汤，汤干嘛？冲白菜。白菜呢是洗干净之后，是娃娃菜的话一开四，然后呢使汤慢慢一层一层的喂，加上盐。为什么要这么喂呢？因为首先头一点，白菜里头是无味的，它全是靠这个蟹粉的汤跟油来去冲制的。二一个是你煮快了之后，娃娃菜会出水，它就会泄，没有那个味道。但是拿汤一层一层的冲，这么喂，使白菜里头有蟹粉的味道，有味道，有盐味了。这样以后控干了以后，它不会失去那个味道。第三，要打芡。全都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要打芡。首先头一点，先炒蟹汁儿，把这蟹粉汁儿调好了之后，把你微烫好的蟹肉倒进去，烫好的蟹粉倒进去，直接勾芡，完使你的蟹油浇在白菜上面，这叫趴出来的白菜。所以呢，这个脚比的太难了，我觉得还是蟹粉炒年糕好吃。 可以， 那咱们来个带鱼吧， 还是醋溜大白菜吧。 其实在家里的巧用，我觉得毛蟹以后，其实你直接烧汤跟白菜烧在一起也很好吃，但是就只不过就说你加什么味道完了，因为带一个说有骨刺，小孩尽量吃这种带蟹粉蟹肉的菜。其实吃蟹的乐趣是因为它不断的在拆装你的所有的那个蟹的骨架，哎，那种感觉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味道来说是，外来的是醋啊、姜啊这些附带品多。 对， 小孩玩乐高，大人玩 拆 蟹。 来来来，那再让庆儿教一个，真的，带鱼，我相信在家做的朋友也很多。 对。其实带鱼选择性是不宜太宽，好比说我们就做一干炸带鱼来举例来说，带鱼不用太宽，因为太宽是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带龙骨刺的，所以不太好吃。我们基本会选择舟山带鱼，但舟山带鱼确实没有那么宽，但是不用打太狠的鳞，把边儿去了，它的鱼鳍给去了，把内脏取干净之后切成大段，大段腌制之后吹一下，一定吹一下。 什么拿 腌制之后一定是晾一下。为什么要晾一下？晾一下因为盐起的作用是让皮会紧。完了风吹之后呢，它会干松。干松之后选择油温要合适。哎，完了直接下去120度下去，直接定型。定型之后捞出来，再等到150度再去干炸。但是炸的时候不要扩大，因为一定要慢慢的炸。为什么？因为鱼的厚度在那儿摆着呢，所以你不能炸得太狠了。然后炸完之后，然后配上椒盐，自己做一点椒盐，这样吃是干松的，你吃那带鱼是香的，它是肉是鲜的，完了有一点点脆咖，是这种。一般我看大家都特别犯懒的同事都干嘛呢？是打鸡蛋抹干粉去炸。其实这样倒脱骨了，倒不好吃。其实带鱼最好吃的是干炸，不带粉不带蛋，因为这样是因为鸡蛋会腥，它会带一点腥味，淀粉呢会带一点糯味。好比说拿糯米粉或者淀粉来玉米粉来说，它都会干扰带鱼的表面上的东西。你可以弹一点干粉进去，什么就是我干炸这带鱼晾好了，晾个30分钟以后翻过面都晾好了，弹一点干粉一点儿搁进去，它会脆，但是你多了就一定是软的，因为我们家里的火力不够到那种那么旺，所以呢一般干炸带鱼是家里的这种过节过年是最方便于大家备纸的这种吃法，干炸。希望大家能喜欢这 种。干炸小黄鱼也这么多吧？ 干炸小黄鱼就是黄鱼有土腥味，一定要腌一下，先拿料酒加姜水，然后呢浸泡盐水浸泡个10分钟左右，然后再吸干了水再去炸，这样土腥味都会差多。 哎，真的，这个舟山的带鱼不用，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帮我妈弄那个还得刮鱼鳞啊什么的，带鱼也得刮，舟山这不用吗？ 不是， 我们原来小时候吃的带鱼都是冻过的 啊，对啊对啊， 冻过带鱼呢，只有带鱼这种鱼，鱼鳞跟纸是粘在一起的， 对， 鲜的带鱼绝对不用打鳞， 哦， 是特别好吃的鲜的带鱼， 前提是你得买到鲜带鱼， 真的是鲜带鱼，我们原来试过鲜的带鱼不用打鳞的，你蒸出来都很好吃， 能买得到吗？现在 能买到，能买到，市场上有，哦，是拿冰封的，不是冻的，不是真冻的，是封的， 哦，原来咱小时候， 嗯， 都是 保鲜 走家串户喊， 嗯， 来带鱼啦，下午来带鱼，都顶着洗脸盆上那排队等着呢， 但是也给不了一洗脸盆啊， 给不了一洗脸盆 那为什么要顶洗脸盆 就 那你怎么拿回来，啊， 显得量大 嘛，没塑料袋， 对，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拿那带鱼都是跟宝剑似的，大刀似的，冻得那样。 记错了，原来都是一方砖一方砖 摔，拿一个木锤子打， 对 砸， 对 砸 了 多少 碎冰， 所以你全是烂的。 是 那 是 是, 是。 但是现在真的好的带鱼真的荧光亮亮， 嗯， 是那种这种带鱼，你就可以蒸可以炸都可以， 嗯， 很好吃的。 好， 嗯， 来吧，接下来周彤再介绍几家好吃的。然后同时一定能赏月的啊，你不能说对吧，人家说哎呀提供好吃行没问题，比如说新世界啊，那里头有好多餐馆， 哦， 比如说其中有孔乙己，嗯，啊，菜是不错看不着月亮啊， 对呀， 啊，对吧，你还得附加一句，对，您吃饭出来以后你就看见了，差点意思。 这么着，周董您先琢磨着，我们先进段广告啊。 好嘞， 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好了，我们刚才利用广告的时间，我们几个人会了一下商，就是真的得能看到月色的， 对 对吧？也并不是说，比如说啊，那个楼里头的餐不是很好，不是那个意思，但是真的是希望，哎，举家一块吃的时候，比如说有露台呀， 举头望明月， 能够看到水面啊，就类似这种， 嗯， 我都觉得特别好。 对， 这样也团团圆圆，也圆满了嘛。 对， 所以。给周彤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 对， 哎， 一点没压力， 来 来吧，咱们就是往东了赶吧， 可以， 嗯， 因为西边咱都说过了嘛， 说过了， 哎， 往东边，那个霄云路， 嗯， 王刚波， 嗯， 这家不错， 对，它有露台。 首先，这个火锅这牛油底料， 嗯， 没问题， 嗯， 北京应该是前三了， 嗯， 然后再加上它有一大露台， 嗯， 然后那个。这个季节也正好，你吃那个火锅，稍微有点热，晚上那个稍微有点凉，一吃这辣火锅， 正合适， 正合适。 嗯， 然后他们家那个，尤其是那个生抠鹅肠啊，那个毛肚啊， 嗯， 是吧？多棒啊！ 嗯， 没吃了，赏着月。 我一朋友，那个那天跟我说，说那个我带我，因为他外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了，说那个就带他们去吃王刚波去了。哎，没想到他们一个月来一次，所以我第一次带他们去王刚波了，我喝了好多酒，说我那哥们儿就大概一瓶白酒吧，我喝了， 嗯， 喝完了以后，居然他们家的那芽菜炒饭自己咔咔咔吃了一盆，别的人都说不分一点啊，不够，就我自己，说等第二次再去了，人说不吃芽菜炒饭了，然后直接跟那儿的服务员说，哎，你们厨子自己吃什么呀？你说我们厨子自己就做点小面什么，特别好。那让你们说，按你自己吃那种方式，给我来一小面。后来人说我们没有这个价格，没关系，你说多少钱是多少钱。做一盆，本来应该几个人大家分的， 又一个， 他又喝了一盆白酒，哇，自己又吃一盆。我说他是又能喝又能吃啊，太厉害了。好，王刚波是一个，还有哪儿？ 那个再往东一点， 嗯， 那个。 是一条道哈， 对， 丽都花园 是一条道， 啊、就是霄云路那儿， 霄云路丽都花园，哎，一条街， 那 算一 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几个年轻人，不一定都得带着老家什么的，拖家带口的，那几个年轻人一块儿那个中秋节聚一聚，上胡桃里特别合适。首先，他那个是有乐队的，啊，到了晚上你七点钟 有歌手， 就有歌手，然后演出了，唱那会儿唱慢歌，然后加上你吃饭啊什么的，喝点东西，然后到了九点钟，这个音乐就开始节奏快的热闹起来了，然后那个这个大概你也吃完了，然后要点酒啊什么的， 小吃什么的。 他们家主要的最就第一啊是菜不难吃，然后第二呢是那个乐队真的不错。第三是环境特别爱， 哎，他是偏西餐的吗？ 不是，他是那个做的是那个中式的， 哦， 做的是川菜为主，以川菜为主。 然后他有两个关键，有两个大房子，是玻璃房子， 大玻璃房子， 对，他整个是玻璃房子， 就是可以看到 看 出顶 天。对， 你要是嫌乐队太乱，你说我们就是聊个天，你也可以坐院。 那有两个大房子，是玻璃房子， 大玻璃房子， 对，他整个是玻璃房子， 就是可以看到 看 出顶 天。 对， 你要是嫌乐队太乱，你说我们就是聊个天，你也可以坐院里头。 平台也 对， 平台 点上两盘蚊香，坐在院里边特安静。 哦，哎，这个不错。 对，这个确实挺好的。 嗯， 我记得原来梧桐那好像也有类似的这种房间。 主要是晚上喝酒便宜， 啊、真的吗？ 他那个葡萄酒真的卖的特别便宜。你要是在那个别的地方喝的话，那你这个兜里边得揣点子儿去，那儿你揣1000块钱连吃带喝都就够了， 还能玩，还能唱歌， 还能 唱歌， 哦、 就是你从6点钟往那儿一坐，一直干到12点，没问题。 哦，也不会说 其实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 对， 对， 而且他那儿又能吃又能听歌，还能聚，然后还能喝。 对，他那个其实他的歌手水平挺高的， 歌手 水平挺高的。 哦、 完了，有一个好像有一歌手参加什么选秀节目，还进了、 哎、对 进了决赛，进决赛。 中国好声音， 好像 进四强了。 原来就是那儿的歌手， 原来就是那儿的歌手。 哦， 有一四强，也不知道哪个战队的，忘了，想不起来了。 庾澄庆， 庾澄庆， 对，庾澄庆。 然后还有一，他餐呢又不是特别难吃，它是一种聚餐的一种感觉，有高中低矮的那种设计。 嗯， 然后 一热闹，他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那大木盆那个鸡、 嗯、 是吧、 嗯？对， 那个炸那鸡也不错。然后还有那个。抖音上特别那个火的那个什么流氓鸡，那个光 溜溜坐的椅子上、那个、知道 那都有，什么吃那小狗拿刀切那小狗、 哦、 甜品也有 对、 嗯、甜品也有几条， 好 像 非常炫，特别好。 嗯，然后适合于就是三五个人，然后弄几瓶酒在那儿一坐，完了4-5个小时都没问题。 不，十来个人也可以，因为他 那个状态，他 所有的包间全都是那个玻璃房子，都是像树屋一样，就挂在那里边。 明白。 哦、然后底下是舞台。 啊、 哦，哎呦，这太有意思了。 对， 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就是那梦想、就是。 人均100一出头，真的不贵。 它不贵， 挺好，挺好。 第二， 哎，然后因为梧桐不就在他隔壁吗？ 梧桐也不错。 梧桐其实就是 梧桐也有院儿， 也有院儿， 也有院儿， 也 有 院 儿。玻璃 院子那个那底下那景儿挺好的。 嗯， 完了有小水戏什么的。 对。 然后他那个他有两个玻璃房子在楼上，那时候，哎，你做的也挺好。 梧桐的对这个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讲品质嘛， 他讲品质，完了他团队出品质量也挺高。他其实他院子里舒服，但是他唯一的他是慢音乐，他不像胡桃里那么就是年轻人那么折腾，他那个属于特别优雅的那种半音，就特别慢的那种。 嗯， 哎，完了他有点烟气儿那种感觉，哎，就 与音乐无关，他主要是吃去了上那儿。 对，那也是一种。做法 其实大董工体店也不错， 对 对吧？你要 是 吃大董， 他院子那儿可以做是吧？ 首先它有一个巨大的草坪， 啊、草坪 豁老大豁老大，然后那个两边那个也有那个小桥流水， 有水系 吧、 嗯？ 对，有水系有反光， 小桥一直走在那头， 嗯， 然后它是门廊外边， 嗯， 两溜 全是、 那个、全都是那什么，就是那个就是、 全都是露台，小露台，然后有那种散座，就四个人坐， 全都支着伞， 支着伞那种。 啊 那个下午坐在那儿喝下午茶也好，然后晚上坐那外边吃饭也好， 嗯， 然后现在尤其他开了夜市， 还 有 夜市， 有晚市， 他晚市他就会 1-2点钟， 对，他晚市就会舒服，那地方坐着很舒服， 所以你在那儿耗时间呀、啊、什么的，你这离家也近呐、啊， 对 对 对 对， 排队就到，而且呢，他也有一种小的低音。半音， 对， 然后他那水系也在冒着烟、 嗯， 那种仙境的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 哎，完了小灯光，他那个树灯那种小灯光， 嗯、 它不是特别闹的那种感觉。 哦、 对， 其实约个三五个好友在那儿，我觉得吃点东西也挺有品味的。 是的，是的。 这看那月亮，有，他不是说他晚市还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开晚市，他正餐排队，但晚市还真的很舒服。 工体院里边那些店啊， 嗯， 挺烦人的。有时候咱约好了不知道，比如说演出或者有球， 嗯， 完蛋，到那儿是 叽叽 喳喳的麻烦， 你进不进去？ 你还得那个挤那铁栅栏，那个去左拐右拐的进去。工这个大董工体店呢是正好是院儿外 门，单开一门， 单开一门，所以那不碍事儿。 嗯， 嘿，我听出来，庆哥真是哈，您说哪儿都知道，哪儿哪儿都有，是吧？ 所以你 我 您 要， 所以你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他们俩。因为都是职业干这个， 是是， 所以一定得出去，比如采风也好啊， 嗯， 是交流也好啊，所以吃的比较多。但是你看他们俩身材就能看出来了， 嗯， 一个吃的确实多， 对， 一个吃的还比较多， 对， 只能说周彤算是保持的还不错的啊， 嗯， 我们下节咱们吃月饼吧。 我主要是每天早上去后海跑一圈步， 哦， 然后路过孔乙己， 好， 哦， 那您没转着庆哥一块跑啊，绕不绕 到那儿拍张照片发给庆哥，打卡了。 对，莉莉问，哎，刚才周彤说的那个火锅店叫什么来着？是在霄云路上，叫网钢巴，对对对， 钢波， 网钢巴。哎，不过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再次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已经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两个主题字，其中的一个主题字呢，还有的就是买。 哎， 但只不过买的这些呢，我都说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定都是好的产品，而且价格一定是特别的合适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呢是大董的月饼啊，所以呢，您可以发送“月饼”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推文，包括扫里头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分享。专门给我们节目组是九折，另外跟您分享的就更值了。 嗯， 就是浓度是95%的海燕糖的月饼， 不是燕窝，配着月饼是没问题的，哥。 好吧， 掰开夹着吃。 对，您 主要就刚才庆说的，下了节目咱们吃个月饼呗。 您只要是回复关键词“燕窝”，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推送了哈。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这个燕窝的价格也真的是特别的值，但是活动只是到19点，我们节目一结束，嗯，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所以原价是1608的燕窝，我们今天节目的特惠价是1180。赠送两盒燕窝的面膜， 嗯， 同时呢，购买两盒会赠送黑枸杞，那100克的这个， 对， 哎呀，真的是太值了，因为它这个黑枸杞不常见， 是相当于您买这燕窝是买一赠一了，对不对哈？ 是的，是的。 最后就剩下这么5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赶紧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啊！哎，关键词啊，记住了，一个是月饼，另外一个关键词是燕窝， 嗯， 就到19点结束啊。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那么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心有能够让人念念